掉眼泪。有时候只能自己难过，哦，有时候也觉得许多事都不可能，只好认定是自己的错。 让我想念你，纵然得起眼睛，你不

Chevy to the levee.